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世俗主义会有什么样的阴暗面。其实啊，和其他的各种这个社会主张是一样的，世俗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张，也一样和其他的社会主张一样啊，许诺给这个世界一个很美好的前景。比如世俗主义会最大程度的说，我会伸张人性啊，会最高效率的利用资源等等。但是，类似的像科学主义也是一样，这些主张的结果呢，其实有好有坏。啊，科学的理性的态度确实帮助我们克服了一些像这个传染病啊、饥荒啊这一类的。自然危害，但是同时呢，也造成了一些人为的灾难啊，比如说政治迫害呀、全球变暖啊，这样。一谈到这样的问题呢，很多人就会争辩说，那不是这个主义的错啊，不是世俗主义的错，那是人类在实践这个主义的时候扭曲了，这个主义的真实观念啊，是不是呢？确实是，但是呢。有意思的是，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思想运动都有这样的问题，都会说：“哎呀，我被扭曲了，我这个原来是主张好的，但是，这个和尚把经给念歪了。”大家都会这样讲，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比如说基督教，基督教应该为这个。宗教裁判所呀，十字军啊，还有世界范围内，破坏当地本土文化呀，贬低妇女地位呀，这些事儿负责吗？那么一些基督徒就会争辩说，嘿，那不是基督教教义的错啊，是有人错误地理解了耶稣的教导啊。耶稣呢，当然都是讲的爱，对吧？他的布道是充满了爱的。宗教裁判所那一套嘛，那是明显扭曲了他的原意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凭什么说我们现在没有扭曲呢？啊，如果说当时他们是，你问那些人的话，那些宗教裁判所的这个执行者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扭曲了吗？也不会。所以，那么我们现在凭什么说我们就没有扭曲呢？对吧？我们还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充满爱意的宗教会被不止一次的扭曲理解呢？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对这些历史的解释呢，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新教徒说：“哎，那是因为天主教徒的狂热信仰啊，他们失去理性了，所以才导致扭曲。”那么新教徒自己呢？新教徒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和在北美的所作所为又如何理解呢？啊，北美大家都知道这个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和这个强迫传教，包括像加拿大这样一个温和的国家的话，它在历史上都有上百年的这个叫寄宿学校这样一个制度，就是强迫印第安的孩子接受基督教，造成了很多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很多人死亡，也有很多这个。文化的割裂，这些参加了基督教学校的印第安孩子，他后来的生活是比较悲惨的，因为他和自己原本的文化割裂了。那么，所谓这个新教徒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呢，是指的这个，从17世纪以来啊，这个在爱尔兰土地上一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就是长期的冲突，因为这个也就导致后来为什么现在的这个。英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为什么爱尔兰被分裂成了北和南？其实根本上它就是一个宗教的分裂。新教徒呢，愿意更靠近英国，因为英国是圣公会嘛，它的主流是新教徒，而南部呢，则愿意留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廷的这个管理之下，所以后来爱尔兰就分裂了。那么在爱尔兰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它是。这个新教徒占优势，所以天主教徒实际上是被歧视啊，他们自称是生活在一个冰冷的房子里啊，反正是挺惨的。那么一直呢就延续到今天的北爱尔兰问题，凡是涉及到宗教的问题就总是非常麻烦啊。这个北爱尔兰的问题的话，在英语里面它就叫麻烦，它就有一个 一个专有名词就叫麻烦，the troubles。你只要一提 the troubles，大家都知道你在提的这个，北爱尔兰的问题。啊，不仅仅是宗教啊，政治理论也是一样。马克思主义者是否问过自己啊，马克思主义这个充满了平等啊、自由啊、解放的理论，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陷入一种独裁，陷入一种国家恐怖主义，陷入一种苏联时期那种古拉格群岛那种噩梦般的梦魇般的迫害呢？科学方面，科学家是否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会导致今天的生态危机呢？遗传学家是不是应该从纳粹盗用达尔文理论中，吸取某种教训呢？其实每一种宗教、政治理念和信仰，它都有自己的阴暗面。我们不应该说，哎，这个理论是好的。啊，他只是前人某些时候实践的时候错了，然后我们不会出错，我们会很清醒的。这就很幼稚，很机会主义说，说这个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如果这样去想的话，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无论这个理论多么美好或多么完美啊，看上去逻辑多么自洽，它总是有可能犯错的。不过呢，世俗主义相对其他一些理念或者宗教来说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啊，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世俗主义啊，它不害怕自己承认自己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宗教来讲啊，如果你相信某种绝对的真理是来自于某种神、某种超自然的。这个伟大的力量，那么你就没有可能去承认这个理论有错误。比如说，圣经有错吗？那一个这个虔诚的或者极端的教徒，他一定会告诉你，一字一句都不会错。他哪怕用无论是多么牵强附会的解释去掩盖那些明显矛盾的地方，他也一定要咬紧牙关说绝对没错。为什么？因为圣经是有神圣性的。啊，一旦承认有错，哪怕有一点瑕疵的话，都会毁掉整个这个宗教典籍的神圣性的。但是世俗主义的话，他承认，哎，我这个就是来自于人类理性的一个想法。那么人类的理性当然是可能出错的，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个经常犯错的这样一个动物，对吧？那么我们承认自己的理性会出错。这个给世俗主义带来了一种谦卑的色彩。实际上，承认理性会出错本身就是理性的一部分。哎，世俗主义既然它的核心原则之一，有最重要的它的核心原则就是这个理性的话，那么承认自己会犯错本身就是理性的一个部分。这个也是为什么世俗主义给出的某些承诺。和那些高大上的、伟大的革命理想给出的那些承诺相比呢，他要谦虚谨慎得多。世俗主义可以意识到人类的不完美性，它可以意识到人类的弱点，所以世俗主义的主张，它很少是革命性的，它经常是做一点小的改进，做一点小的改良，做一点小的调整，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有一点这个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一个意思。哎，相比之下呢，那些绝对的、那高大上的、那绝对的真理性的、那些绝对主义的主张呢，总是许诺一个超级炫目的那样一个天堂。那么，尤尔·赫拉利在这儿讲。如果我们要接受某一种主张或者主义，那么我会更相信那种能够承认自己无知的理论，而不选择那种自称不会出错的理论。哎，尤尔·赫拉利说，我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的这种宗教啊，或者理念啊，或者世界观呢，可能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可能会犯什么样严重的错误吗？哎，如果你不能够真实的、认真的 实质性的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预见以这个理论会出现什么巨大的、重大的错误的话，哎，尤尔·哈拉利讲，我就肯定不会相信你的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么到这里，本书的第三部分就结束了。第三部分的大标题叫 Despair and Hope， 就是绝望和希望。在这一部分里呢，尤尔·赫拉利重点谈了我们现实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他谈到恐怖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恐怖主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恐怖主义。它的核心呢，就是恐怖主义是一种秀，一种表演，它是通过一种心理恐怖给施加给公众的这样一个心理恐怖来起作用。你越是能以平常心和客观的态度去看这个恐怖行为，那么你越能够意识到恐怖主义的那个势力其实是很弱的，否则它不会采取这样一个有点像这个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这样一种极端的手段，一种类似于绝望的行为，来以像赌徒一样期望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某种伸张。所以你越是以平常心和客观态度去看他们的话，那么这个恐怖主义它就越无法起到作用。他也谈到了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这个后世界大战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战争几乎已经无法成为一种获利的手段。这个不仅仅因为战争的消耗和破坏性越来越大，更因为人类财产的形式，已经从可以被抢夺的这种有形资产，比如说这个土地啊、工厂啊，转变成了无形的资产，比如说这个知识啊、创新啊。和战争相比呢，合作和贸易会更稳定、更有效地产生利润。其中尤尔·赫拉利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解释，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这样，这个行为呢，是一次就是现代世界里面非常特殊、非常例外的一个现象，不适用于战争在现代社会里的普遍规律。但是尤尔·赫拉利还是提醒我们不要太低估人类的愚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每一步上看上去都是十分理性、十分精明的情况下，会做出整体上的一个十分愚蠢的决策。所以一定要意识到它的大原则是战争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选项，谁选择战争，谁就是在大方向上一定是一个很愚蠢的决策。最后呢，尤尔·赫拉利给出了一些对应的策略。他认为谦卑和世俗主义是一个解药。谦卑的主张呢，它主要是针对民族主义啊、宗教啊和那些自以为觉得自己特别，就是特别世界中心、特别了不起、特别超然地位的那种自认为是绝对真理的那些理论和看法。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表示自豪和骄傲，但是应该避免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他的平等的民族和群体的利益之前。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特别需要注意，因为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在有很浓的、很强的民族主义的这个势力在抬头。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承认我们的认知是可能出错的，随时保持承认自己是错的的那种谦卑之心。尤尔·赫拉利提到的谦卑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个，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是可能出错的，尤其是要拒绝那种就是在自己的想法之上加一个上帝之名啊，将自己的这个主张啊、认知啊说成是上帝颁布的绝对真理，把自己的欲望说成是上帝给我这个权利干嘛干嘛，借上帝之名，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罪恶的事情。如果这样呢，还有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你可能完全杜绝了自己改错的可能性，因为你用了一个太大的帽子来立你的这个目的。有一个太光辉、太完美的合法性， 所以你几乎没有可能再去改它了。那么你最好的出路也只是逃避。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科学的发现呢，很多宗教它就是闭着眼睛，就是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只能这样了。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改自己的这个典籍，也没有办法去改自己的理解，所以就变得只能逃避。当然，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那更糟糕的话是直接和科学对抗，这个当然结果就更不妙。那么最后，尤尔·赫拉利提到的这个世俗主义啊，它的核心就是科学理性啊，同情、平等、自由、自立、负责等等。世俗主义和谦卑心的结合，使得世俗主义不至于激进和。他随时愿意承认自己的这个错误和短见，所以世俗主义因此具有某种保守性，它不是一个很激进革命的这样一个主张，它始终很谦卑的承认自己可能出错，所以他在实践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出某种小心翼翼，某种保守性。但是他又不恪守那种缺乏理性的和现实支持的那些陈规，因为他不相信权威嘛。就以前的人讲的，以前的人定的，他并不是说就把他尊为这个金科玉律而不能碰，也不是这样。所以他相对来讲是一个既有灵活性，又不至于过于激进的这样一种主张。所以尤尔·赫拉利在这儿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这个思维工具，来进入下一部分的讨论。在下一部分的这四个，一共有四个章节，在这四个章节里面呢，我们将开始讨论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认识到真相，而不被各种宣传和虚假的信息所干扰。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信息爆炸的当代世界，而且公众的意见是高度分化，有的时候甚至是高度相互冲突的这个情况下，你很难看清到底真相在哪儿，到底谁在说谎，或者到底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来看待某些事情。那么这种思维训练和思维的方式呢，就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下一个部分大标题就叫真相。实际上在这儿呢，尤尔·赫拉利就是给我们提前提供了一种思维工具。所以世俗主义这一章在思维方式上面，在本书里面是最重要的一章。我可以建议大家能够先把它完全弄懂，先复习一下，然后再我们明天开始进入下一个部分，真相的探索。谢谢大家。